受罪，为什么不懂拒绝至今的包围？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是由许常德作词，陈富明作曲，张雨生演唱的一首歌，收录在张雨生1993年推出的同名专辑当中。 情愿困在你怀中，困在你温柔，不想一个人寂寞无边漂泊，就像鱼儿水里游，你的心河流向我，无眠不休地追求。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鱼，不停游。一天到晚想你的人啊爱，不停休。心中慢慢游，多少忧愁不肯走，流向心头，就像鱼儿水里游，永远不会问结果。他们知道爱情没尽，再也不能

把顺子的这首《回家》作为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吧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周一的凌晨1点钟我们再会。